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任安乐后退一步，深深吸了口气。他根本没有资格责怪洛明熙。从十年前开始，洛明熙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帝家，为了他。可是如今他所做的一切却要以韩叶一生的幸福为代价。就算韩家天理不容，可韩叶从来不欠他。 这不是你的错。 子云，韩叶救了你的性命，我不想你日后后悔。无论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会阻止。 如今这桩婚事在各方推波助澜下已成定局，除非韩叶自己悔婚，否则无人能阻止。任安乐神色沉沉，凉风吹来，未干的发尾滴下水珠，溅落在地上。他沉默着，没有应答，转身回了房。安静的夜晚，衬得他的脚步声越发孤寂冷清。眼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回廊深处，洛明熙眼底露出黯然之色。院叔行上前劝道： 公子，小姐不会怪您的。 我知道，但她会怪自己。 洛明熙抬手朝窗外看去，轻叹声响起，一世静默。与此同时，东宫书房里，右相一脸肃穆，迎上韩叶冷峻的面容，郑重点了点头。韩叶吸了口气，神色一暗，声音淡淡，笑容有些勉强。 一切可是如我当初所想。 殿下，当年帝家军密赴西北之前，宫内的确有密使去了晋南静安侯府。我查出那密使携着一封密信，帝家谋逆的真相应该便在那封密信之中。只是帝家倾颓后，帝家人一个都不剩，静安侯又自尽于宗祠，当年将于搜府，这封信恐怕已被他给毁了。 十年前，江鱼领着禁卫军入帝北城，头一件事不是盘问帝家人，而是搜城三日，想来便是这么个缘由。 老师还查到了什么？ 右相会侵入东宫，必不止查到了这么点似是而非的消息。右相凝神。 帝家的事，恐怕忠义侯也牵扯到了里面。帝北城一直有陛下的探子，洛家又在晋南只手遮天，帝家之事我们知之甚少。所以这些年我遵殿下指令派人入了西北各军，查探数年才有了些蛛丝马迹。 老师请言。 当年帝家军在青南城外被北秦铁骑坑杀，天下皆知，可不知为何青南山的守军却在这十年间大多消失了。若不是老臣一直注意西北动向，怕是也难以察觉。这些年青南城3万守军，上至参将，下至军士，一年一年被打乱，遣送至边塞各城，融进各军之中，很多人都已查不出去向。如今的青南城守军是这些年重新招兵建立起来的。 韩叶垂下眼，他明白右相话里的深意。一支军队的磨练绝非易事，将领和士兵经历战火，生死与共，花费数年之功才能铸就一支军队的军魂，譬如当年所向披靡的帝家军。青南城是边塞重城，临近北秦，如此重要的城池一般不会轻易更换守军，更何况是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将士兵融进整个西北防守大军中。如今3万将士便如大海捞针，根本无迹可寻。这些年年年战火，谁知道还能活下多少。 老师的意思是，帝家军在青南山被北秦大军坑埋之时，或许别有隐情。 右相点头，一时房中气氛有些凝重。8万大晋将士，8万条人命， 即便韩家是天下之主，怕也承担不起天下万民口诛笔伐。 殿下，如今怕是只有天牢中的忠义侯知道当年的隐情了。 韩烨眉头微皱，终于明白过来，忠义侯府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重罪，到如今只是古云年被判了个秋后问斩，忠义侯府仍然安在。他一直以为父皇是看在古昭仪的面子上，如今看来竟然大错特错。忠义侯想必是以当年帝家军之事为把柄，逼得皇室不得不保住忠义侯府的爵位和古昭仪肚子中的龙种。又想说出此言，想必也是猜到了几分。 忠义侯既然生了赴死之事保住侯府，就绝不会再开口说出当年之事。老师，去西北的人还查到什么？ 毕竟是八万铁骑，当年青城山发生的事，不可能只有忠义侯掺和在其中，他手下的老将或许也知道一二，只是这些人散落各处，很难寻找。我近来才得了几位老将的消息，想必再过不久，此事便会有进展。 我居于东宫，不便查探此事，多谢老师这些年不辞辛苦，鼎力助我查出真相。 臣不敢当。殿下，臣乃大晋属臣，不该论君王功过，只是帝家主乃大晋开国之勋，晋安侯义薄云天，帝家当年太惨了些，老夫我实在不忍拂袖不管。但是殿下，你可曾想过，若你有一日查出了真相，朝野会如何？天下百姓会如何？韩氏江山又会如何？ 这件事一旦真相大白，则会石破天惊，一朝动荡。韩烨沉默良久，朝右相看去，眼底的坚持一如当初。 老师，我大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欠帝家一个交代。我是大晋储君，无论此事如何，我都会一力扛起所有后果。 这份心胸和担当，便已不输当年的太祖。 夜深了，老师早些回府，待有了进展，只需知会我一声，我会亲入相府询问老师。 也好，殿下早些歇息。 又向起身朝外走，行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事。 殿下，我派人入西北的时候，发现有人意在查探青南山老将，这件事可要详查。 这件事除了他们在意的，就只有皇家和帝家，皇家演都演不及，不可能派人查探，那便只剩下帝家。他会让韩烨定夺，也正是因为如此。韩烨摇头， 此事放任即可，老师不必插手。 又像得了答复，点头，跟着总管匆匆消失在夜色里。东宫深处静默无声，韩烨着一身礼衣，随意披了件藏青大氅，立在回廊上。大风起，刺骨的凉意渗来，韩烨低低咳嗽两声，胸口的箭伤疼得沁入骨子里。一两片雪花从天上落下，落在他手间，转瞬即化。深秋已过，入冬了。他突然想起今年春暖花开时，城外围场里，任安乐一身红袍策马扬鞭，笑得骄傲，来到他身边。原来，不知不觉中，他期盼的人回到这座城池，竟已快整整一年。三日后，他大婚之期便会昭告天下。 子渊，若终是此般结局，如此也好。 小姐，小姐。 任安乐坐在树下的躺椅上发呆，院书接连唤了两声，他才回过神来。刚一转头，望见院书扭捏的样子，挑了挑眉。 何事？ 院叔摩挲着衣角，凄凄爱爱望着任安乐说道， 小姐，安宁公主想见您。 不见。 哎，小姐，您见见公主吧，她都来了好几次了。 院叔难得的对任安乐的命令没有完美执行，他拉了拉任安乐的挽袖。自两日前任安乐回京时起，安宁公主每日都会上门求见，但皆被任安乐拒之门外。院叔和安宁在化缘山下同甘共苦一个月，有了些革命情谊，遂揽起了篓子来替他说好话。任安乐脸色不愉，院琴端了两杯温茶从廊上走来，朝院叔使了个眼色。院叔心领神会，退到一旁。院琴将茶放到石桌上。 小姐，您的消息传来后，公主一直在自责。我听院叔说，这一路从化缘山回来，公主都在躲着您。若是没有急事，想必她也不会一日三趟的来将军府。您就见一见她吧。 任安乐放在膝上的手动了动，沉默半晌，挥挥手， 让她进来。 话音刚落，院外已有脚步声响起。任安乐抬眼望去，安宁着一身将袍从院外走来。院叔埋头躲在角落里装死，看都不敢看任安乐的表情。院琴倒是知情识趣，见自家小姐有迁怒的迹象，轻手轻脚地拖着院叔遁走了。安宁缓步走进院子，朝榻上靠着的人瞧去。任安乐脸色微白，没什么精神头。他知道任安乐为了救寒夜折了几分功力，如今仔细一瞧，心里暗惊，这怕不只是几分这么简单。这样一想，话到嘴边更是难以出口。 紫园。 安宁立在不远处，不敢靠近，眼神飘忽，喊了任安乐一声就不动了。任安乐后了半晌就得了这么一句，心里本来就冒火，再瞧见安宁这么一副小家子气的模样，一肚子火全发在他身上。 杵在那儿干什么？过来。 任安乐功力没了，训起人来倒是威势十足，安宁被他吓得一跳，又走近了几步。 坐下。 任安乐朝对面的石凳上一指，安宁立马坐得端端正正。 说吧，你见我到底想说什么？ 紫媛，是我没有考虑周到，如果不是我让你去化缘山。 安宁，我真不喜欢你这样。 安宁低眉顺眼开始请罪。任安乐掏了掏耳朵打断他的话，懒洋洋道。安宁顿住，有些不知所措。 你是一朝公主，三军统帅，何必对我如此小心翼翼？我倒宁愿你是刚回京时嚣张跋扈的安宁公主，也不想看到你如今这副唯唯诺诺的模样。不论当年皇家在帝家之事上谋划了多少，都和你没有关系。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